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我决定咧就唔等阿肥佬礼翻嚟啦，做埋呢节咧就大家就收档啦。因为话说咧，我哋头先系处理完。发现咗一张即系黐住喺台面嘅纸巾之后咧，阿副院长阿周生就急不及待咧，就即系抹走佢啦。但一掹走佢之后咧，突然之间散发住一阵古怪嘅气味洋溢出嚟， 唔系熟悉嘅气味咩？ 咁所以喂，好危险啊！咧呢度即系坐唔耐啊，系咁，所以就阿肥佬礼，我哋就唔理佢睇唔睇医生都好啦，我哋就都唔等佢啦，即系快快脆脆喺度收档啦，跟住交个场俾阿高达啦，系啊，高达、高达食完啊，老师啲立场应该免疫力会强啲啊，系咁，所以咧就佢应该就唔怕，即系一个咁嘅环境入边咧系去生存嘅，系咁样。喂，同埋呢个都可以预告啦，系除咗呢个大鼠系列嘅即系立场有特价之外咧，播 flip 卡出嚟播啦，系你照播啦，系啦，咁啊就即系。我哋都一直推介緊即係人民超市嘅臘腸，係的而且確係好香口嘅，尤其是嗰個鵝潤腸係即係同我哋食開嘅臘腸好唔同嘅。咁嚟緊都會有個特價嘅，咁、那個特價就即係冇喺呢張即係呢個圖入面即係顯示到俾大家睇，就係呢話說係人民超市會喺荔枝角地鐵站附近嘅一個商場叫 D2 啦，直情喺 D2 出口嘅啫。咁就係、是、有一家樓上鋪㗎嘛。咁喺即係 D2 二期嘅八樓咁樣嚟緊呢個 weekend 就會開始會有試業㗎啦，咁嗰度呢就都會有好多特價產品嘅。咁仲要宣傳一樣嘢嘅呢，就係、是、老蕭呢就話如果你去幫襯到有一定嘅金額嘅時候呢，佢直情喺即係嗰個商場D2 商場人民超市嗰個鋪頭呢，後面呢其實都係佢有其他空間呢係做即係講堂講座，因為蕭生老蕭退休消息，咁就唔講呢一個即係中港台政治㗎嘛，但係呢啲講座呢私底下閂埋房門呢，就係、是、會講返佢對近期呢呢一個即係中港新聞嘅一啲睇法嘅，咁所以就如果大家原來總係都係蕭粉係嘛，都係老蕭 fans 嘅話咧，就即係可以去幫襯，透過幫襯呢一個人民超市喺荔枝角地鐵站 D2 出口嘅 D2 商場二期八樓嘅呢一個樓上鋪咧，係可以咧有機會咧係再即係參與蕭生嘅活動嘅。而家阿老蕭就約緊阿銘啊，因為阿銘。就12月7号就旺角藐视法庭嗰度又会判返入去㗎啦嘛。我都未得闲问佢，喂你嗰、那个即係坐监个 number 呢，如果你咁样出返嚟又入返去嘅时候，系咪用返同一个㗎呢？我比较无聊，我只係諗到呢啲咁嘅问题。咁啊阿老萧就话约緊佢，就系喺呢个即係可能呢个礼拜六日嘅头先讲緊嗰个讲座场合入面呢，闩埋房门呢，就请阿明同阿明对谈呢，系即係觉得佢抗争嘅新方略啦，或者系即係监狱入面嘅即係对佢有啲乜嘢嘅启示呀，咁呢个就安排緊咁样。咁所以即係呢样资讯呢都系可以即係俾大家系去留意一下嘅。咁上一节讲到就系讲啱啱系发生咗嘅中西区补选，咁啊欢乐满东话啦，系咪系白鸽乳鸽，咁就该叫咩名啊？ 伍廷恩啊， 系啦，咁就赢咗啦。咁另一方面喺山顶选区咧，就代表反抗派出选嘅钱志健咧，咁就即系输咗900多票嘅。人哋啊张西月老公咧就系、是、有1300票咁样，佢就有300多票多啲咁样样。咁其实个分析咧，大家唔好以为我哋会分析好多嘢，一句可以讲完。有咩分析呢？可以一句讲完呢？阿欧乐轩喺选举之前嗰晚同我讲，喂阿卿姐去咗呢一个补选嘅造势大会喎，係咁样。跟住我就问欧乐轩啦，咁阿卿姐有冇锡晒两个啊？得卿姐得天下嘛，俾佢嘴过一定当选㗎嘛。咁欧乐轩就话都系阿伍小姐系行先嘅咁样。咁我咁即系钱志健冇得到卿姐献吻啦，即系输捻紧啦，系咪？咁结果咪输捻紧咯。讲完，成件事就咁简单啦。 如果正经分析系咁样嘅，咁你始终白鸽讲白鸽 做地區工作嗰個能力咧，大家都有目共睹嘅。咁佢平咁你佢話曬都一個區議泛民主派裏邊區議會議席最多啦，60多席咁樣啦。咁亦都都係好多嘅，即係做區依樣嘢或者點樣做啊？點樣投票？點樣啲街坊點樣攞到選票？咁本身佢一直都係一啲佢擅長嘅工作嚟嘅咁樣。咁所以佢民主黨係贏咗都唔係咁出奇啦。咁樣即係佢真係有做地區工作。咁樣咁反而前志健輸咁多呢咁亦都好明顯佢一個佢對於區議會選舉係非常之不足啦，係咪即係一個比例呢個票數係同完全冇去做咁樣就咁話自己係反對派跟住冇落區嗰個票數其實都差唔遠嘅，即係佢好明顯個地區工作最後得出嚟個成效係接近零先會有一個咁樣嘅票數啦。咁 其實好多嘢咧，選舉咧就冇包生仔嘅。咁尤其是區議會選區咧，分得咁細咧，咁就好多時候除咗能力之外咧，其實都講彩數嘅。即係有啲區男人啲啱選，或者女人先至啱選。可能有啲區阿叔先啱選，有啲區靚妹先啱選，有啲區阿嬸先至啱選，係你每個區嗰個分別都會好大嘅。你首先喺個東華選區本身嗰個去咗做呢個政助嘅嗰個民建聯嗰條女蕭嘉儀啊嘛，我都記得嘅，即係專登有一集星期幾檔案咧，無線咧， 話講民建聯啲新世代 係啦，即係唔係淨係講民建聯嘅，但係民建制派或者賣港派啦，頭先啱啱講過。賣港牌就揀咗 前屆區議會， 係啦，就講咗佢蕭嘉儀，因為佢我記個深印象嘅原因就係佢話佢自己讀浸會 commu 噶嘛，即係同我係即係我師妹嚟噶嘛，蘇哥叫做係，咁就講緊話點樣係去即係做地區啊咁樣，咁你見到嗰區咁咪就係揾秀樂就係、是、一個靚妹咯，係咪？跟住而家佢走咗啦，你竟然揾翻個即係好似古惑仔咁嘅校長個一個麻甩佬走嚟選。喂，即係你見到其實嗰區其實啲建制派嘅大叔係鍾意靚妹多過鍾意啲阿叔啦，係咪？咁你搵返阿叔走去選，咁你梗係攋嘢啦，係咪？咁但係你搵返啊搵返個女士 咁上下嘅都係 咁上下差唔多嘅 細細粒嘅又 咁就可以即係攞返啲中間嘅遊離選票啦。咁你見到呢今次係即係民主黨嘅得票呢係咁多屆近呢三屆入面係最高嘅過千票嘅係 咁，但係民主黨不嬲喺中西區都插好多旗㗎嘛，講真又唔係得佢 次次都係緊敗嘅，上兩次都係 係 啊， 一係就贏少，一係輸，因為本身就算佢輸嗰啲位都係唔係輸好多。 有啲標題 中西區不嬲係嗰個組織都係咬得緊嘅民主黨嚟。 有啲標題話險勝，其實你贏多一百票喺區議會嚟講就唔算係好險勝㗎啦， 都 10% 係啦，其實都係自己跌走曬嘅啲票喺即係對家賣港派嗰邊。咁頭先我第一個原因咧，你揾個麻甩佬去選；第二咧，其實喺我哋例如讲緊即係區議會換屆嘅選舉呢，好多時候可能即係標榜獨立啊，或者標榜政治素人啊，即係同傳統嘅無論係即係反抗派或者賣港派都好，即係我哋舊稱呼泛民同建制啦 ,ok? 咁可能呢你係冇個政黨身份呢，你可以能夠嗰個成績會好啲。但你見到補選就唔同喎，即係至少今次嚟講，你孭住政黨嘅牌頭嘅人呢都選到喎。你自由党阿张世月老公系咪咁，同埋一个民主党咁，其实例如喺东华嗰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正正经经揾翻个即系民建联又好，工联会又好，打正旗号系即系我系建制嘅，你做到个两阵对员嘅气氛嘅话，喂咁你都可能仲有机，但偏偏佢又今次拣咗策略就系、是、啊揾个人做呢、即係獨立議員，跟住又揾返啲人出嚟眾星拱照。你見到其實成個部署入面呢，呢、這個即係西環啊，如果我哋第一節嗰陣時候冇講錯，呢、這個係即係習總貫徹呢個香港全面管治權打嘅第一場選戰嘅話，西環應該有人頭落地嘅。喂，你點搞啊成件事？有冇搞錯啊？你點解冇一個第一，點解冇一個正正經經屬於傳統建制派或者我哋眼中嘅賣港派嘅人堂堂正正地去接收返呢一个位呢？根本上你见到原来考下层呢啲操作呢都未去到集中要求个全面管治权㗎。你搵一个政党传统大党民建联工联会嘅人出嚟选返呢个位都选唔到，都搵唔到。 嗯，即係可能最后都冚唔掂啦，或者最后或者大鬼鬼咁讲，咁区议会层面一个小区咁对佢嚟讲都系一啲可有可无嘅嘢嚟嘅，咁佢 可能就揾一個人試下咁 OK 咁樣咯，試咗完呢條唔得嘅就拜拜。 但如果呢個心態嘅話，就係打工仔心態咯。而家係全面管治權，而家係十九大精神喎，大佬。 老虎蒼蠅都一齊打，個選戰幾細都打，我覺得唔會咯。 咪就係咯，喂，你成個應該係你諗下，應該令去到區入邊嗰個法團，你都係要以十九大精神嚟打噶嘛，係咪？ 黐線！ 咁所以你見到。你就係、是、根本就先天上面你根本你人哋鍾意各區啲人鍾意靚女女嘅，咁你又搵個大校長古惑仔大叔咁樣嚟選， 小新個阿叔 亦都冇一個政治背景喺度，雖然全世界都知你建制派，但你又唔敢打正旗號出嚟，咁你咪攋嘢囉。咁反而去到你自由黨，即係你咁你咪都係即係正正經經、啊、我係自由黨，我出嚟選，咁我代表山頂區嘅，咁即係呢個我覺得嗱，你真係要话即係前置件係有啲乜嘢问题，我觉得第一真係好难讲去讲。选之前你估唔到㗎，你其实真係以成败论英雄，选举就係咁样㗎啦，係你出到嚟个结果系咁样。 都好多，不过费事影响选情就大家费事讲嘅。 但係呢即係佢选完之后呢，我见到佢有个 Facebook post 嘅，咁就係话我们落败了，但我们没有输。因为呢我哋嘅得票率呢係增加咗 7.51%。对手的得票率呢是减了 7.52%。我觉得这一段说话呢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些评论。 做一些评 论的。评论的这个就是这样讲，如果计算上面票数我们 得票率跌了很多啦。 比较仓促，我们的图表其实可以整出来给大家看的，但是我们现在口讲啦。山顶区陈淑庄是做过一届区议员的。咁佢當選嗰屆呢係都係即係有三個人，即係有兩個建制派互咬，所以佢即係攞唔過五成票而當選嘅係。咁、第二屆呢佢落選呢攞嗰800多票呢係再比佢當選嗰屆呢係多咗票嘅。即係其實佢係有 so call 嘅地區工作嘅，佢維持咗自己基本款，而嗰個得票係有增長嘅。但係都輸，因為對面建制派啲票呢就得返一個對手啫。咁但是而家前置件嗰300多票，佢對比喺邊度呢？佢對比翻再陳淑莊之後再上一屆，再下一屆，2015年，咁就有位仁兄姓陳嘅，我都唔知佢咩政黨背景嘅，總之走去選山頂區啦。咁跟住就攞咗300票啫，係啦，由800票跌到落300票。咁跟住而家阿前置件咧攞380多票咧，跟住就話得對比300票咧，佢就增長咗 7.51%。 但係攞邊個對比啫？嗰個都唔，但係嗰一屆都係陳淑莊個屆嚟嘅。 唔係 陳淑莊輸選輸之後， 陳淑莊選輸係已經係2001啦嘛，2011，跟住2015係揾第二條友去選，嗰條友我唔知道有冇政黨背景添嘅係 ，OK， 嚇咁但即係佢只不過得300票嘅啫係，好啦，咁嗱，而對家係跌咗飛嘅，佢話對家就係即係1500票跌到落1300票，所以對家跌咗7.幾%咁樣。你要咁讲唔系唔得，但系就即系首先我哋要一啲即系选举嘅一啲基本嘅操作。其实我觉得民主党当选嘅新科议员吴议员都未做到啊。我成日觉得区议会嘅层次，即系大家都要讲翻胜选同败选都有翻 standard 嘅说话要讲㗎嘛。即系例如我做吴议员，我哋会话呢个唔系我个人嘅胜利，亦都唔系即系泛民单单系泛民嘅胜利，呢一个系东华所有支持民主嘅选民嘅胜利咁样。 我唔会咁夸张啊，上升到呢个地步。 喂，如果我哋用头先嘅分析嚟讲，喂，呢个对抗集中全面管治权嘅一仗嚟喎，竟然赢到喎，低投票率之下都跑赢你喎。 唔系咁当系。 即系或者你唔需要讲得咁激昂嘅，但係话第一件事你係要感谢选民。 嗯。 呢、这个系选民系即系胜利嘅结果，选民选择嘅结果。咁呢句说话一定要讲，无论你赢同埋输，你赢就更加要讲，但係就我比较少听到啲报道，可能佢讲咗但係冇 cut 到啊，呢、这个我戴咗头盔先。咁但係到即係阿钱先生啦，你输咗第一件事，第一你都要多谢选民，係咪，无论几少人投你都好，无论可能你都好似即係戒票嗰条有20票投你都好，你都系多谢选民，因为你都系一个一个民主社会，就是、一个一个你接触到嘅人系去同即係投票俾你，系每一票都系一个民主嘅精神嘅彰顯嚟噶嘛，佢一個獨立嘅個體嚟噶嘛。跟住第二件事就係為敗選負責，係嘛？好多謝同路人嘅支持，但係今次我做得唔夠好，所以 但我是为败选负全责的。但是首先这张图有第一有什么问题呢？你就说我增加了多少个 percentage， 人家减了多少个 percentage， 就被人觉得你当选民只不过一个数字。就是你马岳可以咁讲，你蔡志强可以咁讲，但你做选嗰个你唔可以咁样讲㗎嘛。每一票背后都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嚟支持你㗎嘛，三百几飞。系咪咁，所以即系你第二样嘢就系、是、我又系即时新闻啦，睇到我唔知道有冇断章取义啊，话系呢一个山顶区嘅人。啊，前次见话嘛，即系可能、啊、今次我出嚟选都系被逼嘅，就冇谂过赢噶。咁样山顶区嘅人系发觉佢哋即系唔支持抗争咯，觉得即系一系硬食，一系就稳定后路走咯咁样。 哦，喂，咁不如你唔好选啦，因为其实我知道最背后 呢个系选后屌票啊，大佬。 即系其实讲真咁，想出嚟选嘅人好多咁样。咁如果啊钱志健系都系被逼嘅，咁不如一早就唔好选，就揾一啲比较有心有力嘅人选咯，咁样会适合啲嘅。其实咁就 嗱，我哋又用翻我哋嘅老祖宗阿教主做示范，即系教主之后屌票系一回事啦，系咪先？选民智高估选民智商咁样，但系依句说话。都唔系选完嗰一日即刻讲噶嘛， 系啊， 选完嗰一日就话 分裂嗰阵先讲噶嘛， 选完嗰阵佢讲咩啊？我努力不够，系嘛，树敌太多，呢样嘢我系会为支持者要向支持者道歉嘅，喂，至少人哋选完第一日系都要讲翻公式嘅说话，喂，但系你啱啱选完数完票个记即系啲搏咪嘅时候，因为记者招待会啊，搏咪你就行出嚟。佢话你山顶啲人啊都唔支持抗争嘅咁样，呢个意思系咁样样啦。喂，首先个三百九十几票、三百八十几票都系支持你有血有肉投票嘅人嚟噶，系唔好因为佢哋投票得少，咁你屌埋佢哋先得噶，大佬啊！喂，呢一样嘢我就觉得系嗱，我只可以咁讲啦，即系可能阿钱先生系讲真心话，我都觉得即系可能经过疲累嘅选举工程，有时候咧。是会跳掣嘅，即係我自己经历过，係咪夜晚去到点票，由朝早七点半因为企到夜晚去到數票为止，个人当然好疲累啦，咁有时候讲嘢搏咪咁讲嘢嘅时候，有时候冲口而出嘅嘢呢自己控制唔到㗎。好似我而家咁样，我而家讲嘢咁样冇肥佬奶喺度，有肥佬奶喺度我都控制唔到啦，咪先，我到依一刻我讲嘢可能讲到1999咁，我都控制唔到自己㗎嘛，一讲开就兴起㗎嘛，係对住个咪。咁呢啲我觉得系人之常情，系难怪嘅。但系即系作为一个作为一课啦，作为一堂。我觉得是要学一下，即如果你真心去参选，有很多即朋友嚟紧，例如风云计划啦，有很多可能是即政治素人，或者是一些是即透过风云计划的换照而去初次去参与自己即参与即选举 的活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相信大家要从即这个事例入面是会有一些学习嘅系， 同埋一个叫做我个人认为一个叫做专业人士嘅盲点咁样，因为本身钱志健本身佢都系揾得多嘅，咁咩社会上嘅阶层都中产啦、啊，中产以上或者中产啦、啊、咁样，咁一类人咧或者专业人士系会有一个盲点嘅，就系觉得自己就会乜都识咁样，即系一啲就算自己唔熟悉嘅范畴，都因为佢喺个熟悉范畴里边俾到一个相应高嘅地位，咁就觉得自己认为咩都识咁样，咁都系或者如果叫佢落翻落嚟重新再有一个。重新學一樣新嘅嘢咧，有陣時佢哋會俾佢哋自己固有嘅框框框死咗咁樣，甚至我誇張啲講，可能連一個白紙嘅僆仔僆妹都不如嘅咁樣。因為如果僆仔僆妹佢冇負擔，佢唔會話覺得自己好勁好大袋咁樣，咁佢啲嘢可以識由頭再揼起嚟咁樣。但係如果你一個人係一個專業人士嘅盲點去到咁高嘅位置嘅話，咁你突然間叫佢低聲下氣要握手六張獎票握翻嚟咧，好多人係唔慣嘅咁樣。即係就算你唔到啊！前意見咧，好多激進派好多例子，亦都可以數出嚟啦。咁即係包括啊咩啦咁樣，即係咁係咯。咁所以 包括啦咩咧？ 所以佢哋嘅區議會選舉嘅票數都係低㗎。咁亦都係證明咗就係個太過困住喺自己世界，或者咁講，佢未識玩呢個選舉嘅遊戲咯。咁呢一類人，我覺得就如果想為民主運動貢獻嘅，咁樣就可能就唔好從呢個議席同埋選舉呢一個方面去貢獻啦。咁樣 反而調翻轉頭， 可能捐下錢咯，仲實際咁樣就 係咯。而家升到3萬點，係咪先？如果 系最终系对冲基金，唔系佢对冲嘅啫，唔系炒起啲股票嘅，佢对冲咗所有股票系咪啊？ 所以有阵时就有分工嘅，咁佢唔适合嘅，可能佢咁。直接金錢比較多，咁你捐錢捐啲俾真係有生有力嘅後生仔，或者比較地位即係揾錢未去到佢咁高，咁佢就會比較即係點講喎？有時你每一個位置係要有適合唔同嘅人嘅，有時你個人太叻咧，有時呢啲位置你未必適合做到咁樣嘅，即係你即係區議會嗰個地位同埋嗰個人工都一定遠遠不及前次見嗰個人工啦，係咪先？咁你係要揾翻一類人嘅人去做先會做得好嘅咁樣。 你講到可能我哋即係呢一邊有好多 green 嘅人未熟習呢一個選舉嘅遊戲啦。咁我不其然就聯想喺對面啦，係有啲以為自己好識玩呢個遊戲，但係就表現出嚟咧，即係拆咗個人。咁正想講嘅咧，就喺個西門子敬啦，係即係點解要特別即係揾啲時間去講佢咧？咁首先因為近排有間事件啦，西門子敬就係呢一個關於呢個同志遊行嘅問題。咁啊，好多外國歷史都出席呢個同志遊行，咁包括某一啲領事館咧，甚至係掛咗彩虹旗出嚟咧。是表示呢、這个撑呢一个呢一、這个平等嘅即系同志系去追求一啲平等嘅关 系 咁啊， 即系同志啊、双性啊、转性嗰啲系一齐噶嘛，即系彩虹啦、啊、咁样个标记啦吓。 系啦，咁跟住李子敬就走出嚟话你大使馆你挂支旗出嚟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或者干涉呢个香港嘅内政系。咁点解我入边有兴趣讲李子敬咧？因为李子敬咧其实因为欧乐轩嘅关系咧，咁同佢有颇多嘅互动嘅，喺仲系讲紧系喺做占领之前咧，一四年之前啦，因为请过佢一次上嚟花生台噶嘛，嗰阵时候，跟住之后都食过几次饭嘅。咁即系其实当然冇再揾佢啦，系咁，但系所以因为就冇再去揾佢咁耐，咁我觉得就即系冇乜嘢道义嘅包袱啊，即系讲翻佢即系当年即系咪后佢讲嗰啲说话啦，就系即系西门子敬啊，西门兴咧，其实佢讲到。佢嗰陣時咧就話啊，我哋個定位就係建制派壞孩子啦，有啲嘢我哋專登咁去做噶，冇人涉嘅崗位我哋咪涉入去咯，係咪？所以即係無論係即係外佣嘅居港權嘅問題啊，係嘛？即係假難民嘅問題啊，佢哋好自由咁講，依啲咪就係即係 political agenda 咯，嚇、啊！阿鬱敏，我哋阿教主成日講一樣嘢啊，冇人做咁我哋咪去做咯，係咪先咁樣？咁而呢一樣嘢咧係去到佢即係2016年選舉完之後咧，係更加變本加厲嘅，因為。系，而家自由党就唔系坏孩子啦嘛，已经系连阿田北俊嗰阵时2016年就企喺你嘅只啰柚后边，系去帮你助选。结果但田北俊后来咧就喺 Facebook 讲话佢咩烂泥扶唔上病咁上下嗰啲， 我记得嗰个 post 咧就系阿田北俊就系去呢个民主党嘅党庆，跟住就话啦，喂，如果我自由党都好似民主党咁多人咁多乳鸽可以接到班。咁就好啦，咁樣樣係。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而家就即係唔使睇呢個田北俊就唔再照佢啦，或者調返轉頭阿李子敬、阿西門興就唔再需要睇呢個田北俊面色啦，係咪先？咁佢就為咗得到即係一越做就越盡，即係連即係做到何君瑤、屈榮賢，即係嗰啲咁嘅角色，就係、是、去即係走得更加前，就係、是、講一啲更加即係肯即係。呢、这、一个所谓即系去氹呢个保守选民啊，或者建制选民 系即系 一个取态 嗰、那个路线啦。南海讲到最激嘅 系啦，就越玩越癫嘅。咁但系佢以为咁样吓、啊、就得位啦，但系其实喺而家咁嘅政治环境入边，你仲以为好似自己系当自己系 Donald Trump 咁样玩民粹系咪先？喂，你嗰真系玩民粹，你都唔系咁玩啦。香港我教你啊，系喂你玩民粹嘅话，屌你即刻你应该就唔系支持啲咩假难民啊？即支持遣返假難民，或者反對呢一個同志運動，即係咩一定要一夫一妻制啊咁樣，即係單性繁殖啊，唔係即係呢一個嚇呢、啊這個家庭價值啊咁樣，你應該要要求政府立條法例啦，每朝早繁忙時間同埋夜晚嘅繁忙時間，65歲嘅人，除非你有即工作證明嘅話，你就唔准你搭車啦。你搞民粹嘅話，我不妨教一條橋俾你係，喂啲廢佬。 喂低端人口， 你而家低端人口系咪成个 Facebook 今日都系就系低端人口啦？系，喂，你又有2蚊搭车优惠，跟住你班友就晨运完之后咧，吓、啊、就去饮早茶，跟住就同我哋翻工嗰啲友喺度逼逼巴士、逼地铁，仲要让埋你坐。唔让你坐俾人批斗系咪先？喂，如果我系李子敬嘅话，喂，你不如就即系禁止所有老人喺65岁以上，除非有工作证明嘅话，喺繁忙时间搭车，星期一至五、星期六朝早都包埋啊，唔争在。我包你一定即系至少俾呢一个即系2016年嘅票咧，至少增长呢个50%。你玩民粹，你喺香港系咁玩，但系你都唔得嘅。我可以话俾你听，你点做尽得好？而家系讲根正苗红，系讲你嘅忠诚度有几多。你而家即系点样做去呃，即系呃都系呃唔到，除非你系你为咗自己着想，一系你跳槽直接加入民建联，你都仲有得玩，或者工联会都好嘅系。不过你自由党加入工联会好少啲，虽然呢一个阿邓家彪而家去补选嘅话，都要同黄定光一齐影相系。但系喂，而家系一个咩嘅政治形势？你除非你系根正苗红嘅人，或者投入一个根正苗红嘅阵营，你自由党佢都当你系乜嘢啫？喂，你即系 同埋好似冇咗自由党嗰个买专业形象啊，比较中产啲咁样形象，因为你中产啲嗰啲，你唔会讲啲咁癫嘅嘢噶嘛。 佢觉得潮流兴啊嘛，世界潮流，大佬都有，即系香港人都好多人，原来个喺嚟自个建制嘅板块入边都好中意 Donald Trump 啊嘛，佢觉得佢、所以佢自己摆到明系抄噶，吓、Make Hong Kong Great Again 啊嘛。佢自己 Facebook 度都咁寫㗎嘛，係咪、但佢私底下当时你熄咗咪同我同欧乐圈都咁讲，我係摆到明专都係咁讲㗎。係。佢以为自己好叻，做一个 agenda setting。但其实喺而家呢个政治局势入面，唔係睇你呢啲嘢，你做到几烂几贱都好呢，都未轮到你㗎。新界东又好，九龙西个位又好，边度都好。係。你除非你真係跳槽，你直接为自己着想，你还点你都自由党烂到咁样，你不如你直接入民建联或者工联会算啦。 但係点解佢，但係佢又做唔到何君尧嗰个角色喎，又唔够佢劲喎。係咪即係但係何君尧佢都会有 backfire 㗎嘛。即係而家兴话而家其实个风唔鍾意讲到咁两极对立㗎嘛，相对比起两年前咁样。而家係鍾意兴走返温和，大家一人有一步咁样㗎嘛，比较个社会气氛系相对上。咁但係佢再走返一条路线。咁但係同埋呢一类型嘅人又变咗好似郁文咁，喺唔同时间有唔同嘅精神面貌㗎喎，因为佢追潮流㗎嘛。 咪咁何君尧个例子又比较特别嘅，第一佢有乡市个背景㗎嘛。佢仲要唔系传统乡市个背景嚟㗎喎。即系西环捧佢系制衡返，即系你知呀、何君尧系反骨呀、发叔㗎嘛系。咁做反骨仔当然就得到呢个反骨仔嘅祝福啦，遇到反骨嘅贵人啦，咁有郑松泰喺度啦。咁所以成功上位啦。咁但系李子敬，你真係要，所以你而家你真係做反骨仔先得嘅，你反出呢个自由党，你加入呢个民建联同埋呢一个工联会都好，咁、你又有运行。否则的话，你唔好以为自己有家底有成，即係呢个好似就你对初咁讲，你以为自己好识玩呢个游戏咩？你以为自己吓、高人一等咩？个出身好咩？其实唔系，你可能未必，因为你个出身嘅关系，你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未咁快去叩头拉鞋底嘅时候，其实你就永远上唔到位嗰、那个，反而。可能出身比较低嘅人，但係一早选定行车线呢，咁呢佢先上到位最快嗰、那个。咁我讲緊边个呢，就讲緊呢个发展局正座冯英伦。点解又要讲呢个人呢？ 话说。因为系你哋系成日行山㗎嘛，大学同学嗰阵。 嗰、那个系曹总。 喔、okay。 我正想要交代呢啲重关系。冯英伦佢点解近排成为一个新闻话题呢，就系、是、就呢、這、一个是佢参与咗呢一个共青团嘅活动啊嘛，去呢一个习近平亲手栽种嘅一棵榕树就面前就影相啊，咁呢个就惹嚟就话，点解你政府嘅公员会官员、政治问责嘅官员会参观呢、這、一个即系共青团发起嘅活动咧，去深圳咁样？咁点解我其实我都冇乜点留意新闻嘅，即系呢单嘢我都唔知嘅，就直至到上个礼拜二。上个礼拜二是11月21日，是咪啊？我听一个城寨嘅夺命捞松，有陶君衡嘅土伯嘅老友刘世良喺度。咁首先即系嗰集如果我哋依家今晚我哋又唔系太顺利啲基建，应该播翻嗰条片出嚟，城寨应该唔会告我哋版权嘅，唔似买 radio 嘅系啦。 咁啊，城寨喺最后一节上边咧，就系话周博贤咁啊。夺命捞松咁有刘世良有周博贤同埋有阿徐少华噶嘛，咁啊周博贤咧就做埋嗰集之后咧就系、是、因为有新嘅工作咧就暂别呢个即系节目啦，咁跟住吓刘世良就话啦、啊、你走咗但都音容远在噶，我哋可以播翻你啲声出嚟噶吓呢个吓、啊，就算你走咗唔做节目都播翻你班声出嚟，喂呢、這个真系创呢个网台界先河啦，咁啊系，咁啊世良就好明显。冇听过匪类监察院系呢个网台界嘅先河， 第二个台嘅人都可以走过嚟做节目，创呢个网台界嘅先河。 创 嗰阵时咧冇得未挤上 YouTube 咧，佢哋告唔到个版权咧，而家又俾佢告仆街，搞到要忍 delete 晒啲铺，顶佢个肺。 嗱，即系呢个阿金英同阿刘世良都夹咗好耐咧，城寨有一段时间系咪先？阿金英就都冇介绍阿世良兄就。去听呢个匪类监察院咧，咁呢个就即系争少少啦吓，金英。咁但系咧，呢样嘢都唔重要，系咪先？但系比较重要就系、是、咧，我就系听刘世良就讲到呢一个冯英伦，咁就话已经其实讲紧喂呢个渗透已经系做咗好耐呢段时间啦。冯英伦系咪就系刘乃强个仔，即系介绍佢入共青团噶嘛？咁样嗱，呢、這、一个解读咧。同我哋亲身接触冯英伦咧，系有啲唔同嘅理解嘅。嗱，其实阿曹总会熟啲嘅同冯英伦，我就冇咁熟，因为我系比较后期有佢嗱，首先佢读港大嗰阵时候，我见过佢一次，系跟住就系去到好后期之后、就是，就系即系再不个个都毕晒业啦，咁就再系梁振英参选特首之前，佢仲做紧梁振英私人助理咧，系嗰阵时候再见到佢一次。咁嗰张相咧就系曹总佢即系po 喺 Facebook 嗰张相啦。嗰阵时系入去西贡某个度假营咧，咁系嗰阵时有啲内部研讨嘅活动咧，咁啊请到佢嚟嘅，咁系同佢对政局系有一啲讨论嘅吓。咁冯英伦佢系应该系2002-2003年。嗰段時間係即係讀緊港大啦，咁佢第一件事出名嘅地方就係佢作為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咁2003年之後，大家知道係七一遊行啦。咁七一遊行之後，佢應該係2005-2006年之後係做咗港大學生會嘅副會長嘅，就係即係翻第係第一個學生團體咧，或者學生會咧，係翻去呢一個內地，跟住再即係代表香港學生會出一個。宣言就话大家即系七一游行呢一种对抗中央嘅气氛咧，大家系应该系要即系重新谂下点样系要修补嗰阵时讲修补撕裂啦吓，阿冯英伦系就以学生会嘅身份，咁大家都觉得就话学生会染红啦咁样系，咁但系其实咧我认识佢咧，其实佢首先佢唔系上学生会，佢系上港大嘅国事学会嚟嘅，所以佢直情系我哋亲爱嘅容总容勇吓容乐琪。嘅所謂嘅下裝，即係令接任佢係下一任嘅幹事會嘅國事學會嘅會長嚟嘅。咁嗰次我係有個佢所謂上裝嘅諮詢會，我係喺度嘅嚇，機緣巧合嘅情況底下，所以我話港大嘅年代讀書嗰時候，我見過第一次見佢就係喺嗰個時間。咁佢亦都冇隱瞞。嗰陣時佢個 so called 親建制嘅背景，咁佢以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咧，佢係因為去中信大富做 intern， 然後認識得榮志健，榮志健再介紹俾佢梁振英嘅，咁所以喺馮英倫未畢業嗰陣時候咧，已經係梁振英嘅私人助理，咁所以我一直其實對佢嚟講咧，我冇乜大个反感啦，原因就系话，喂，佢一早开咗张牌俾你睇，或者喺我角度嚟讲，佢人生嘅奋斗嘅经历，佢一早就已经选定行车线，佢就行呢条路，就冇遮冇掩嘅，吓、啊，咁所以呢样嘢，我唔可以话尊重嘅，但系至少即系、就是、我对佢呢一个人咧，即、就、系、是、接触嘅时候咧，就冇乜特别嘅大嘅厌恶感觉，吓、啊，咁去到而讲紧阿刘世良讲紧嗰个。刘乃强个仔嘅问题咧，我唔记得刘乃强个仔叫咩名，我净系称呼做乃子嘅啫。咁我唔识佢嘅。咁但系阿乃子咧系 再之后是做了学生会主席的行大。咁而是冯英伦之后的两届三届的师弟来的。咁所以经过这个时序来讲呢，是我先认识冯英伦，跟住先知道即是阿乃子是先至出现在学生运动入面。咁所以呢呢、這个时序上面呢，我认知同刘世良就唔同嘅，即係话应该冇乜可能係由即係乃子介绍阿冯英伦入共青团。咁但係当然呢，即係呢个系咪冇可能呢，又唔系嘅。即係可能一早读緊中学嘅时候已经识得嘅，咁都唔系冇可能嘅咁样。咁但係喺我亲身嘅即经历入面，咁就系呢一个就并不是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推测啦，咁但係呢当然长远嚟讲呢，大家可以问返呢个曹总，或者係问返呢个即係容总啊，咁啊即係而家应该佢哋会唔会可以即係上嚟做节目呢，系咪先，系咪而家大家都系啊啊周深咪话嘛，摆个擂台喺度嘛，俾黄杨达同埋黄毓民上嚟做节目嘛。咁同样道理，喂呢啲嘢我哋要新鲜自身先㗎嘛，即係表示花生台一做到呢个效果，咁首先搵下曹总同埋容总一齐啊，即係摆低两支咪喺度，大家一齐做节目先啦，系咪可以咁样。咁但係呢个就可以即係有机会。可以，大家如果都有听花生台嘅节目，有听即係城寨节目嗰时候呢，可以即係有啲回应啦，对于世良兄咁样。咁即係正如头先所讲啦，周深喺度聊啦，咁啊我哋就做埋呢节，今晚搏击会就係两节嘅时间，咁就差唔多啦。咁啊我都要返去即係避开呢一个即係极度令人不安嘅生态环境啊，即系如果大家我一擘开件衫入边就有盏灯喺度闪下闪下，因为地球极度污染嘅关系，所以即系个能量只能够再维持多五分钟咁样嘅情况啊，咁但系周深就要继续啊喺度推咪啦，咁因为佢已经即系同索罗 B 即系相处得耐咗咧，就已经有抗体啦，大家都知道啊嘛，通常两位女士一齐住嘅时候咧，大家啲生理周期都会越嚟越近噶嘛，咁同样道理，阿索罗 B。咁啊，又健身，阿周深又健身，系咪先？咁佢哋大家黐埋咗一齐之后，即系好似头先张纸巾黐住张台咁样一齐之后咧，当然佢哋嘅即系体能咧，即系个体能咧系越嚟越趋同啊，吓或者接近啊，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唔需要担心阿周深嘅系吓，咁啊今集嘅搏击会差唔多啊，大家一齐即系有机会就问候阿肥佬黎啦系。